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23号，星期一，农历腊月26。北京晴，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习近平主持会议。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8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推动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方向发展。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新春的祝福。俞正声、张高丽出席。 国务院印发关于第三批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 系列报道《京津冀批发市场迁徙记》上篇《欲走还留》。 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二孩及以上占比超40%。 安徽宿松、江西寻乌等地弘扬乡贤文化，培育文明新风。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任。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是中央层面军民融合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和意识协调机构，统一领导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会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和中央书记处2016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意其对2017年的工作安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8届6中全会精神，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深刻理解和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会议强调，今年我们将召开党的19大，也是实施13-5规划的重要一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大局履职尽责，交上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自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扎实做好党中央部署的各项工作，着力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中央书记处要服务大局、出谋划策，突出重点，抓好落实，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就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第38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 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必须抓紧抓好的一件大事。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所以新年伊始，中央政治局就以此为题进行集体学习，目的是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成效，理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重点和难点，研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举措。习近平强调，综合分析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周期性、总量性的，但主要是结构性的。结构性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攻坚战，我们要在已有工作和成效的基础上，在目标、任务、方式、政策路径、举措等方面深化落实，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习近平指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要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力。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习近平强调，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从构建长效体制机制、重塑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着眼，既要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又要在战术上打好歼灭战，要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尽量控制和减少阵痛，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做好社会托底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习近平指出，要处理好减法和加法的关系。做减法就是减少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为经济发展留出新空间。做加法就是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补短板、惠民生，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为经济增长培育新动力。要把调存量同优增量，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同培育新兴产业有机统一起来，振兴实体经济。要紧紧围绕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消费升级的方向、供给侧的短板、社会发展瓶颈制约等问题，统筹部署创新链和产业链，全面提高创新能力，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习近平强调，要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用好需求侧管理这个重要工具，使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习近平指出，志不求易者成，事不必难者进，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树立必胜信念，知难而进，注意发现和研究解决新问题，不能因有困难而不为，因有风险而躲避，因有阵痛而不前，坚定不移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前推进。 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丁酉七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佳节。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习近平在讲话时指出，过去的一年，我们对统一战线重大工作和重点问题进行了谋划，特别是对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开展了全国范围的调研检查， 统一战线呈现出团结、振奋、活跃的良好局面，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责，奋发有为，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习近平强调，做好今年各项工作，需要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同心同德，一起奋斗。对此，他提出三点希望。 一点就是积极地为中共十九大的召开啊，营造良好的氛围。第二一点呢，我想就是，请大家啊，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履职尽责。再有就是，接下来各民主党派啊、工商联也要做好这个政治交接、换届的各项工作，搞好这个政治交接。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习近平强调，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全国上下团结一心，砥砺前行。中共各级党委要为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提供支持，认真听取和积极采纳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协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 虚心恭听，言无逆训，为事之从。我们就是听取意见要虚心，言无逆训啊，忠言逆耳啊，这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参政党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让执政党能够听到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批评的意见。希望大家呢也敢讲真话，见真言，客观反映情况。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第三批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决定再清理规范一批中介服务事项，不再作为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的受理条件。这批清理规范的事项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七项，清理规范后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评估、论证、鉴定、证明等材料；第二类七项，由原来申请人委托中介提供服务，改为审批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第三类三项，改为既可由申请人自行编制相关材料，也可由申请人继续委托中介机构编制，政府部门不得干预。对涉及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等领域的事项，均提出了清理规范后的相应保障措施。下一步，国务院有关部门拟积极探索将与行政审批有关的中介服务逐步改为政府购买，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清理规范后依法依规根据工作需要继续实施的中介服务事项，编制清单向社会公布，同时加快配套改革和相关制度建设，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保障行政审批质量和效率。 各位听众，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落实加快推进的关键一年。一个月前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2017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起航的推进之年，我们再一次把目光聚焦于三地的产业对接与转移，这是推进路上的痛点难点，更是新的支点和起点。今天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交通广播将同步推出系列报道《京津冀批发市场迁徙记》，探索三地产业的对接转移之路。稍后新闻纵横节目，请听上篇《欲走还留》。 全面两孩政策在我国正式实施已满一周年，卫计委昨天发布，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明显增加，二孩及以上占比大幅提升。未来我国将继续完善托育、教育、社保、税收等配套服务政策。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表示，自2000年以来，2016年是人口出生最多的一年。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千分之一抽样调查推算数据，我国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据卫生计生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846万人，在育龄妇女总量下降500万左右的情况下，出生人口明显增加，二孩出生占比大幅提升。 到2016年，二孩及以上超过了45%，就提高了15个百分点，是吧？跟2013年比，二孩比重增长，它主要是由于政策调整的原因。 未来将有更多的中国家庭由一家三口变为四人世界。 不过也有不少家庭依然存在着不敢生、不愿生的顾虑。国家卫生计生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因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和60.5%。育儿成本已经占到我国家庭平均收入接近50%，托育服务短缺非常严重。我国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看护。姚文庄表示，我国正在积极构建配套的政策体系，完善医疗、托育、教育、社保、税收等相关的经济政策。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策实施的效果呢，一般有5到10年的滞后，也给我们一些提示，需要加紧做、加快做。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行业整体向规范化、价值化发展，同时移动互联网推动消费模式共享化、设备智能化和场景多元化。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截至去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7.31亿，普及率达到53.2%，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全年共计新增网民4299万人，增长率为6.2%。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相当于欧洲人口的总和。截至去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经达到6.95亿，增长率连续3年超过10%，使用率占到网民的95.1%。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的使用率均出现下降，手机不断挤占其他个人上网设备的使用。移动互联网与线下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去年，我国手机网上支付用户规模迅速增长，达到4.69亿，年增长率为31.2%。网民手机网上支付的使用比例由57.7%提升至67.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互联网发展研究部负责人刘鑫表示， 现在我们说已经有一半的网民在线下的这种购买活动中使用线上支付的方式，而这种支付方式又与网民或者说又与人有很大的一个生活关系，所以未来我们推进互联网网民转化的时候，网络支付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应用手段。 温暖回家路， 我是今天的春运小助手一帆。这两天的公路交通进入到了高峰期，很多短途旅客或者铁路网没有覆盖的地方呢，人们会选择坐城际大巴，旅客多，不合规的行为也就出来了。近日，江苏常州的潘先生向我们反映说，自己在常州客运中心为妻子购买了一张直达河南周口老家的汽车票，送妻子上车的潘先生却发现妻子被检票员带上了一辆开往湖北沙市的车。 到8点半我打电话给我说转车了，说这个车上面写着是河南的开封，到9点10分的样子，他又倒了一次车，倒了一辆就是往漯河的车。 直到当天下午5点半，他才在周口附近的一个高速公路入口下车，而这也不是最初票面应该到达的目的地。常州市运输管理处客运科的工作人员说， 那辆车是加班车，它属于承包车主，应该，但是理论上是公司行为，处罚结果是对公司长友集团处罚1000到3000元以上的罚款，对当班驾驶员做出暂停春运资格的处理。 相比于倒客，客车超运所要承担的后果更加严重。1月20号，安徽阜阳市高速交警查获了一辆严重超员大客车，客车司机孙某某涉嫌危险驾驶罪，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也是2017年春运启动之后，全国交警部门查获的首起客车超员涉刑案件。 就发现这个走廊已经坐满了人，人无法上去。 经过清点，该车核载57人，实际装载89人，车上乘客大多都是返乡过年的外出务工人员。查获嫌疑车辆之后，阜阳高速交警立即联系转运车辆，用警车开道护送，将车上乘客安全转运。小助手提示大家，回家心切，但是一定不要选择超载客车或者存在倒客情况的客车，遇到此类情况呢，也要第一时间举报。最后，小助手为您带来一条与铁路运输有关的提示，从春运首日至今，上海铁路局宁波车务段管内的22个火车站已经捡到了500多件旅客遗失的物品，目前尚有超过一半的物品无人领取。大家如果发现自己有遗失相关物品的，一定要第一时间与铁路部门联系。 优秀干部离开城市扎根农村，85后女干部蒲正兰就是这支队伍中的典型代表。不到2年时间，她的付出给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请听录音报道，85后女书记抱着娃娃去扶贫。采制：央广记者韩民权，达州台记者姚新贵、潘丽。 木龙村地处秦巴山区深处，是达州市通川区最偏远的一个村子。 土地贫瘠，基础设施落后，村民向来都是靠天吃饭，人均收入不足800元。2015年4月，四川全面打响精准扶贫，29岁的蒲正兰主动请缨，抱着不到半岁大的儿子，从通川区工商局来到木龙村，当起了第一书记。 因为老百姓是淳朴的，感动了我。我也是农村的，想给娃娃一个榜样，就是这些原因让我下定决心留在木龙村。 要让木龙村的百姓脱贫，修路建渠刻不容缓。在蒲正兰的带领下，全村一半以上的泥巴烂路实现了硬化，同时修建了4口灌溉水池、2口人饮水池，整治了3个山坪塘。看着生活条件的改善，69岁的古光英格外高兴。 就是我们那边改善好多哟，都是修好了的，原来缺水，现在水也解决了。 为了提升村民收入，蒲正兰又请来农业专家帮助村民发展畜禽养殖，并筹集资金成立了果蔬专业合作社，种植青翠李1.6万株，套种300余亩地膜洋芋。如今，村民人均收入突破了10000元。 安徽安庆宿松县、江西赣州寻乌县等地，通过弘扬乡贤文化、建设美丽家园等途径，引导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央广记者王丽、范存宝报道。 数九寒天，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陈岭乡陈年村张氏厅堂内温暖如春，一场乡贤文化进厅堂活动正在举行。大一学生张世峰放寒假没2天，听说又有乡贤文化进厅堂，立刻赶来。 暑假来过一次，学校同学还是挺多的，忠孝义嘛，努力学习就是要孝敬父母，树立了正确的三观。 近年来，宿松县通过乡贤文化进厅堂、进课堂等形式，实现了乡贤文化的全覆盖。如今乡贤文化正潜移默化，入脑入心，在宿松县乡村快速生长。同时移风易俗，安徽安庆宿松县通过发展乡贤文化带动乡风转变，而江西赣州寻乌县则是通过打造美丽乡村培育文明新风。寻乌县南桥镇南龙村的变化从村里的一口池塘开始。去年2月，村里着手对这口占地9亩的烂水塘进行改造，不料却遭到了16户温姓村民的反对。随后村民理事会及时介入，挨家挨户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改造后的池塘建起了栈道、安全防护栏，成为了一道亮丽风景。像南龙村一样，寻乌县15个乡镇、173个行政村进乡建设干净美丽新家园，婚丧新办、赡养老人等文明新风福润心田。寻乌县文明办主任曾苏明： 以最干净、最文明为扎手，引导移风易俗和培育乡风文明，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内在动力也更加足了，整个民风更加好转了。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在乡镇换届选举中，围绕脱贫攻坚的工作重心，选优配强班子成员，换出新气象，获得群众认可。央广记者许新霞报道。 今年34岁的徐方远在2016年的乡镇换届中当选为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镇长。此前，他是金凤区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8+X 创客空间的创办人，曾建立创业基金、擅长经济等多项工作。 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来了以后，确实发现国家这个大政策确实是从上至下一直在贯穿、在渗透。我觉得当时政把派来也是城市化跟城乡一体化的一个考虑。 良田镇是1983年从宁夏南部山区金源县搬迁到银川郊区的移民乡镇，县辖8个行政村和1个居委会。以生态美丽回乡建设为主导的脱贫攻坚是良田镇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工作任务。良田镇党委书记黄学忠说，此次班子换届充分考虑了脱贫攻坚工作的可持续性。10名新上任乡镇班子成员平均年龄38岁，83%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在专业学历方面，农业、经济、社会管理、教育卫生等方面都有相关专业的人员进入这个班子，为我们下一步进入脱贫在组织上、人力资源保障上面打了更好基础。 银川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正彪认为，与以往相比，此次换届工作积极回应百姓对于脱贫攻坚、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和现代农业等方面的需求。 围绕群众的需求，农村的产业发展方向，最终呢达到班子气象新、能力强、业绩好、群众认可。 新闻动车组：全国荒漠化和沙化面积双下降，近50%烟花爆竹产品抽查不合格。湖北南漳山体崩塌原因系长期自然风化，请听报道。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表示，与2009年相比，2014年全国荒漠化和沙化面积分别减少了1.2万和9900多平方公里。然而，我国依然是全球荒漠化、沙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利用3年时间，把我们已经纳入规划的1700万亩的严重沙化耕地全部实施退耕还林，至少呢需要投资272亿元。 目前，全国832个贫困县，有290个在沙区，30%的贫困人口主要生活在西北荒漠化地区。张永利表示，下一步将把防沙治沙与扶贫紧密结合，在工程规划和资金投放上，对扶贫重点县采取优先， 发展特色的邻国产业以及饲料加工、中药材利用、沙漠旅游等，增加沙区群众的收入。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近期，质监总局抽查了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陕西6个省300家企业生产的烟花爆竹产品，经检验，有143家企业生产的143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为47.7%。质监总局产品质量监督司、质量监督处处长吴向前介绍，本次抽查合格率比2015年下降了33.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一些新标准实施，标准要求比以前更加严格。 一是引燃时间要求更严，新标准规定烟花产品引燃时间为5到8秒。二是增加了销售包装标志、运输包装标志检测内容。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1月22号上午11点，湖北南漳县召开新闻发布会，南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柏尊国表示，经过近40个小时的救援，15名被困人员全部找到，其中3人受伤，12人遇难。关于崩塌事故的原因，湖北省地质环境总站教授级高工聂海涛介绍，诱发主因是降雨长期渗入岩石裂缝后形成冻融作用。 入冬以后，前期降水形成的地下水渗入裂隙，由于天气寒冷，它就会结冰，气温升高了以后，它会融化，反复的长期作用，使裂隙进一步扩张，导致突发崩塌。 目前南漳县已成立15个专班，1对1对3名伤员和遇难人员的家属进行安抚和善后工作。央广记者左爱甫湖北南漳报道。 农历腊月26，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去到福建闽南农村，村里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而特别的过年习俗，跳火群，象征着烧掉过去一年的不如意，迎来干干净净的新年。 大家过年好，我的老家是福建泉州，我的老家是在福建泉州。 除夕在我们闽南话里就叫做泥刀，年到这一天我们都要贴春联， 还有特有的跳火群这个习俗。 跳火群的时候呢，就是把除尘那一天用过的这些什么旧扫把、旧佛尘这一类的东西啊堆在一起，然后火烧起来，家里的男人、爷爷呀、爸爸呀，一个一个跳过去，一边跳火群，嘴里还要再念：跳入来你泥发大财，跳出去无忧个无虑，跳过冬我国吃未空，跳过西钱滚滚滚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来年大家要发大财，要更加的顺利。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季衍玲、方亮，主播钟成、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哈 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